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中国气象局表示，刚刚过去的冬季，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的零下3.4摄氏度，偏高1.9摄氏度，是1961年以来最暖的冬季。国家气候中心预计，今年春季冷空气势力依旧较弱，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将维持正常或偏高。经典969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3月3号是第18个全国爱耳日，宣传主题为防聋治聋精准服务。目前北京为常住人口新生儿提供自愿的免费耳聋基因筛查服务，最新数据显示，一年间全市共检测出耳聋基因阳性的宝宝10747个，检出率为4.5%。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主任包卫民2号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，我国空间站核心舱已于2016年底完成总装，目前进入整舱测试阶段，预计2018年发射升空。北京市老龄委近日印发2017年北京市老龄工作要点，47个工作要点涵盖了老年人医疗护理、养老人才培训等多个方面，主责单位需在今年11月底前完成任务。其中提到，大学生入职养老工作将获补贴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。经典969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怀念的是无言感动，我怀念的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可不爱才能够接受不起眼 伤越光隔着一只行李箱，

要握紧你包围，相信我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有没有

期待时间倒流而归，你我会不顾一切的学习把握你。承认已失去你，离别时的白纸巾，是否以为要我开始做我自己？你的声音印在我心，要我如何坚定以前的你和我心不离，充满感情。忘记你太不容易，往时光的甜甜蜜蜜。我相信你的爱还保留我的脚印，期待时间倒流而归你，我会不顾一切的学习把握你。 季节不等人，一刻值千金。万物生长的三月有太多暖心的日子，随便出门走一走，花朵纷纷盛开，树木上也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芽，真的是人不知春，树木知春，大自然匆忙地告诉我们春的讯息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来吧，混上春装，带上健康和美丽的心情，明日就出发在路上。 当我站在大桥上面，静静凝视高速公路，没有人能知道我有多想哭。那些纵横交错的路，就像这生命去无方向，抱紧我，直到我有一种温暖的感觉，我真的需要你来爱护我，像个孩子。当我站在大桥下面，默默注视这个城市，没有人能知道我有多孤独。那些沉默伫立的楼，就像我一样寂寞。

一起飞上星光，海边跟你静躺，飞进梦中，那管它方向。世界幻变，我始终真相。心是你一生铺满着精彩，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。变心使你一生铺满着精彩，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为何我在他之后只能当你的听众，贪心的朋友，想哭的不是时候，总在你受伤之后，我的泪流着以后再说。说女孩别哭，我不愿看见你泪流，忍住泪，就算一辈子我只能做你的朋友。女孩别哭，有眼泪让我为你流。别哭，我的手来掩你的痛，忍住泪，就算一辈子我只能做你的朋友。女孩别哭，有眼泪让我为你流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此刻，唯一你相伴。